第51章，当面不相识。 门已经打开了一条缝，灯光从缝里投落进来，照亮了干脆小姐绿汪汪的脸。可以操作吗？油货问。零二一在心里垂死挣扎。不可以。油货一声不吭地看着他，零二一又补充道，难度非常高，危险性很大。比如零二一绞尽脑汁，曾经有过一次这种情况，监考官误操作，把考生塞进了已经有人的监考室里，油货靠在门边等他扯，巧得很，那两位考生是认识的，更巧的是还互为噩梦。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？ 继续。 这位零二一小姐不仅要扯还要互动，总之呢，甲最怕的就是见到乙，乙最怕的就是见到甲，差不多就是这种关系了。这两位到了一个禁闭室，你觉得会碰到什么样的场景？可惜听众并不买账，好在零二一早已经习惯了对方的高冷脸，没等油货说话便揭晓了谜底。一间禁闭室里，两个甲，两个乙，一个是本尊，一个呢，是因为对方害怕见到他拟造出来的。再想想你和001，跟甲乙很像，是不是？万一关在了一起，弄出两个001，两个你，八目相对。021恰当的停顿了一下，营造出恐怖氛围。先不说可怕不可怕吧，禁闭室还要不要了？就算监考不封，系统也得封了。油货听完点了点头， 所以其实可以操作，只不过双方最怕的场景会叠加。 零二一心说白瞎了，我刚刚费劲说了那么久，不是让你锁这个椅的。这要换成078，021会把他头都拧下来。但是对面是油货，他只能深吸一口气，保持笑意。不一定是叠加，也有覆盖的。其中一个人的恐惧明显高于另一个，就会出现这种几乎完全覆盖的情况。也有两者融合之后产生新场景的，新场景往往更要命。021继续解释，他想多说几种，让油货考虑到麻烦自己放弃。谁知油货听完了点了点头说， 哦，你们不只操作过一次。 021小姐杀人的心都有了，除了罪魁祸首油货杀不动，谁来砍谁头。正想着有人就来送头了，一号禁闭室虚掩的门被敲响了。021打开一看，078那个棒槌站在了门口。078看上去有些惊讶， 你还没走？ 021言简意赅，正要。078问， 怎么这么久？ 试一试是禁闭室故障，还是这位细皮嫩肉的考生真的天不怕地不怕。021说着，这位小姐表情冷艳的很唬人，手却背在身后冲油货猛摇。078早已经习惯这位小姐的讲话风格了，正色道， 没走正好，省得我往楼上跑了。刚001跟我开了个玩笑，倒是提醒我了。 021狐疑的看着他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078说， 这样吧，把他俩关一块得了，反正各自待着也无聊，惩戒的目的也达不到，凑一起没准能起化学效果。不是有条规定吗？说禁闭室出现问题或者无法满足使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整，里面就包括合并。 其实他们以前干过这种事儿，不是零经验，但078对着021就怂了，总喜欢在说提议的时候把理由都掏出来，显得说服力强一点。看，今天不就把021镇住了吗？可能镇过头了。078心想。几秒钟后， 干脆小姐顶着一张要把同事狗腿打残的冷漠脸，亲手把油货送进了二号禁闭室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心一点。零二一背对着门外，用口型对油货说，说完转头就变了脸，去找零七八扫坟。 二号禁闭室内，废墟的景象已经铺开。依然是极其高远的天，空气中透着寒意，远处的防风林也依然安静。跟上一次区别不大，但是又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，好比那些堆叠的金属管。上一次，金属管的表面锈迹不多，算是这片废墟中最新最干净的东西。而这一次，金属管上却多了三道红印。秦鸠在金属管面前弯下腰，伸手摸了一下，不出意外，是干涸的血迹。不仅是金属管上，他脚下的地面也有几点同样的痕迹。秦鸠摸索着手指，微微出神。一场禁闭下来，他对这个场景的印象似乎更清晰了。这种变化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直到现在投射在禁闭室中，因为这里的表现更加直观，多了一些上次没有的细节。秦鸠盯着那片血迹沉吟片刻，在记忆中的那根金属管上坐下，一旦变成这个姿势，那三道血痕就跟他的契合起来，就像是他手指沾了血，顺手抹在了管面上。至于地面的那些，则是从他前胸滴落下来的。出神间，远处的防风林又有飞鸟惊起盘旋，紧接着天色沉了下来。秦鸠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赵文图的手机，眼睛却看向天边，那里清明一片，既没有乌云也没有雷暴，可天色依然在不断变暗，就好像停住的时间被突然拉快，从清晨变成黄昏，再到夜色初降，整个过程只花了不足十几秒。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这并不是时间在变化，而是有另一个人进入这里，于是周遭的一切开始慢慢变暗。好在没有全黑，停在了傍晚的最后一刻。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沙沙的动静很轻，并没有破坏废墟的安静。秦鸠朝声音来处看过去，那里的墙根有一处豁口，金属防护网断裂弯曲，形成一道破损的门洞，被机器和堆叠的报废品挡住了一角。油货就是从那堆机器后面拐过来的，高高的身影在夜色中留下不甚清晰的轮廓。他抬手抵住卷曲的防护网，躬身从门洞里走进来，抬眼就和秦鸠目光相撞。油货不紧不慢地走到近处，在金属管面前停下脚步。这个场景实在跟记忆中的片段太相像了。尽管知道时间不对，人也不对，秦鸠还是有一瞬间的怔愣。结果就见油货扫视一圈，打破安静。 你怕一个人待在郊区？ 秦鸠瞬间回神，别说，就场景而言真挺像的。他喉咙底沉声一笑，没有反驳，而是同样扫视了一圈，问油货，你呢？怕黑？秦鸠伸开长腿，拍了拍金属管，示意油货坐下。油货刚弯腰，就看见了那几道血迹。那一瞬间，一种极为排斥的情绪倏然冒了头。明明是早已干涸的东西，却说不出的扎眼。 你弄的？ 幽霍忽的出声问道。不是，秦鸠回答得很快，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。说完他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些哭笑不得。这些血确实是他的，不过已经是多年前的旧恨，承认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不明白自己刚刚为什么否认，不过既然已经否了，秦鸠便继续道，来的时候就有，不知道是谁留在这里的。幽霍盯着那几道痕迹看了一会儿，那种排斥感久久不散。他直起身转了两步，随意找了台报废机器坐下。零二一所说的压倒性覆盖没发生，零七八期待的能吓人的化学反应同样没有发生。这里没有两个他，也没有两个秦鸠，只有一片被黑暗半覆盖的废墟。他们两人的场景居然融合得毫无冲突，异常平静。 手机是赵文图的？ 幽霍的目光落在秦鸠手上。嗯，他上次留给我的，不过太久没用，一时间开不了机。 我看你折腾很久了，没效果。 比上次好很多了，至少能跳出开机画面。 然后呢？ 然后自动进入关机程序。幽霍看着他拨弄片刻，问， 叫我过来想说什么？ 我叫你过来什么时候？ 刚刚说眼睛抽筋的是鬼啊。 秦秋哦了一声，佯装刚想起来。我只是体谅某些考生，作为经验丰富的监考官和显而易见的知情者，决定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，所以给你个提示，如果有想问的可以来禁闭室。听见监考官和知情者两个词，幽霍目光一动。零二一说的太急，那些东西才刚开始消化。要说问题确实是有的，这也是幽霍并过来的目的。 禁闭室有多安全？ 幽霍问。秦鸠卸下了手表，解开了袖扣，露出劲瘦的手腕，就见拇指往下的关节处嵌着一枚小小的指示灯，米粒大小。安全到我可以在这里把所有秘密抖露出来，这东西也不会亮一下。秦鸠说，这是系统内仅有的没长眼睛耳朵的地方，完全不同于考场。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，已知范围内。 为什么？ 因为一些原始规则，系统可以自我干预，但不能干预考生，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在这个考试系统里，考生才是拥有更多自由的人。你们脑海中想什么要做什么是不受系统控制的，你有权安安分分，也有权违规，只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禁闭室是考生的世界，是基于考生的记忆和恐惧拟造的地方。根据不干预的规则，系统不能偷偷摸摸主动窥探。 那监考官呢？ 幽霍说着便皱了眉。 你这表情什么意思？ 秦鸠耸了一下肩。没有，只是突然觉得你的表述很有意思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以为你会问你们呢，这代表一种潜意识的群体划分，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？ 不可以。 幽霍面无表情地打断说。秦鸠挑眉看了他片刻，似笑非笑地说，行吧，监考官跟考生不一样，他们……这位说着还在他们两个字上加了重音。幽霍的表情顿时变得微妙，他们被系统默认为自身的一部分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加干预， 包括行为，包括这里。金鸠指关节敲了敲太阳穴。 干预到什么程度？ 金鸠沉默片刻说，什么程度都有，也许短时间，也许长时间，也许只是干预某个想法，也许是一段记忆。金鸠的眸光在夜色中眯了一下，又说，也有可能整个人都有问题。很久以前曾经留过这么一个说法，说最初的那几位监考官就不是什么正常人。幽惑偏了一下头，表情在夜色中变得模糊不清。 最初的几位，包括你说的考官 A， 以他为首的那些，这不正常另说，是不是人也值得商榷。幽惑踩着机器某个把手当脚蹬，另一只长腿垂落下来，就这么静静看了秦鸠片刻，然后动了动嘴唇。 我记得你说过跟考官爷水火不容。 那是别人的说法。秦鸠想起记忆片段中远去的车灯，补充道，不过确实不怎么样。幽惑又不带表情地看了他片刻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， 你脑子是不是受过干预 啊？这你什么意思呀？